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五，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今天要和大家分享那本书啊，我相信听到名字大家心里啊就会很激动，为什么呢？这个名字就意味着未来我们的财富有可能会增值，股权。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书呢叫做《股权金字塔》。不知道各位朋友，您现在手里有没有自己所工作单位的股票期权啊？那么说到股权呢，是一种激励的方式。很多朋友在入职的时候呢，也会和人事谈，那我会拥有公司多少股票啊？很多优秀的人才在一定的阶段，公司的人事也会悄悄地把他叫到办公室，跟他悄悄地说一个数字，干得好，未来这五年你每年将会有多少多少的股权。所以说很多的朋友啊，一听到这两个字眼里啊就会放光，但现实真的如此吗？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通过《股权金字塔》这本书跟大家来说一说目前中国公司股权激励的现状。我们的嘉宾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有请胡世强。胡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特别要谢谢胡先生是远道从江苏赶过来啊，参加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谢谢您。那如果各位朋友啊，您所在的公司正在做股权激励，或者是说您打算去的公司有可能会给到您股权激励，今天的节目您值得一听。这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首先想问一下胡先生，我看这个书中介绍您的公司所在的单位是做这种咨询的公司哈。 对。 您怎么想到和另外一位作者哈一起写到这样一本股权方面的书？这和你们的工作有关吗？ 是这样，我们的公司呢是做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的咨询。 嗯。 然后我们的第一作者呢也是我们公司的创始人，叫李祖斌。他呢也是我们人力资源杂志社的领衔专家。我们咨询的这个业务范围里面啊，其中有很重要的一块就是股权激励。 嗯，所以就是有很多客户问你们问题。 对，我们的这个股权激励呢，同时也是我们的这个，我们也举办了一个公开的培训班。 嗯， 是面向企业家 CEO 的这样一个培训班，现在办到了第12期 啊。 所以这一块是我们很重要的一块业务。我们在这个做咨询和培训服务的过程中呢，也发现可能之前的这个股权激励存在很多的这个误区，大家理解上和实施上会有很多的偏差。 嗯， 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找到更好的这个路径，和遵循更好的这种理念去做股权激励。 嗯，好，换句话说就是现实存在误区，或者是说大家还有这方面的需求， 希望通过一本书来说清楚吧这个问题哈。 对， 我在书当中也看到了一些这个数字的对比，就是现在做股权激励的公司，甭管上市没上市，比原来是要多了不少啊。 对，是，我看到我们这个看到公开的一个统计的数据，上市公司里面，2005年、2006年，做股权激励的这个企业，有40多家。然后截止到2017年呢，这个数字是到了400多家，10倍的增长，这还只是上市公司，那么对于非上市公司来说，从我们的现实感知来说，要比这个数字大得多。 我们节目也是连续4年采访了很多位创业者哈，基本上每一家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多多少少都会给到自己的核心团队相应的股权啊。 对， 所以说这个数量就更多了哈。 是， 但是刚才您也谈到了，就是说目前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个核心，就是这么多的公司都在给自己的骨干员工以股权。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别人做我也做，不管好不好，先做上再说。这样呢，显得我们，不是 out 了，是吧？或者是显得我们还挺时尚。这到底核心是什么？ 其实，在现实当中啊，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有些企业就是因为看到其他人，其他企业在做，所以这个哎，我也要做。这个其实也反映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企业家或者说创始人创业者的一个焦虑感，就是担心在这方面落在了后面。实际上如果从这个做股权激励的出发点来说呢，其实无非几个方面，一个是吸引优秀的人才，顶尖的人才，然后一个是保留住这些优秀的人才，还有一个激励优秀的人才，就是凝聚核心的团队，这是核心的出发点，但是在做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偏差。 刚才您谈到几个，一个是凝聚现有的，是吧？吸引外来的。 对。 那把这些人才弄在一起，到底要干嘛呢？ 这个过程里面呢，如果从创业公司来说，我们的这个，创业企业呢，其实最开始的这个起点，它的成败，不是主要取决于它的业务模式，或者说它所处的行业，其实主要还是取决于它的这个核心的团队的能力。这一点呢，我们可以说一个事例，比如说小米创业之初，雷军，其实雷军说过一句话，就是站在风口上，猪也可以飞起来。但是他讲的这个意思是，处在这样一个风口很重要，但实际上雷军在创办小米之初呢，他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找到核心的团队，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找做硬件的这些顶尖的人才。所以说雷军其实在这方面的投入要比他在选择行业选择风口的这个时间投入要大得多。同时他在这方面也做了这种长期的激励。我们也知道最近小米刚刚这个在香港 IPO 成功，其实这个过程里边也有很多的关于人才管理的工作基础，他做了很多。 这是在企业初期发展的不同的阶段，可以说他对于这个人才的需要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股权的激励的作用也不太一样，对于公司来言啊。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在书当中我看到这么一个观点，就是为什么该不该做比如何做更重要呢？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就该不该做比如何做更重要。首先就是说，前提是你这公司可能没必要做，是吧？你这公司可以做，那我们再来谈怎么做。为什么？首先有这一个前提。 对，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在很多这个培训班上提到的时候，大家感觉很新鲜的地方。但是这些企业家，参加我们培训班的企业家创始人，他们听到这个观点之后，虽然有一点这个感觉到新鲜，但是都是点头，称是，因为他们有这种现实的感受。我们之前有遇到过这样的事例，就是有这样一个企业，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那样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都在做，我不做我有焦虑感啊，我也要赶紧去做，然后他们匆忙去做了这样一个事儿，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具备这个股权激励的一个基础，那么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这些人才首先没有把这件事儿，把这个股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呢，就是互相会有一个信息的传播，就是因为没有系统的设计，信息传播导致什么呢？就是流失率，人才的流失率还增加了， 嗯， 然后造成了这个内部的动荡，所以赶紧叫停， 嗯， 这个企业我们后来分析，就是后来找到我们去帮他做一个调研和分析之后发现呢，首先他的这个内部成熟的激励的对象其实是没有的，或者说不足的，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这个未来预期没有很好的去梳理，就是未来的战略目标并不清晰，这导致就是股权那价值打了折扣，大家没有认同它的价值，所以做起来带来了反面的效果。 啊、哦，我听明白了，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就是说，到底这激励给到谁还是个疑问号，不清楚。第二呢，激励大家去干什么也不清楚。 是。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激励呢？ 对。 当然，我们现在说起来很容易啊，看书的这个例子呢，两分钟也能够看完哈。但是这确实是人家公司也慎重考虑过的，只不过他没考虑清楚而已哈。 嗯。 那回到这家公司或者说这个例子而言， 嗯。 他当时的这种激励对象都给到谁了呢？ 嗯，这家公司呢，它也是一个算是初创期，它是一个业务呢，正常来说应该是快速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但是因为前期的这种准备不足，可能虽然处在一个很好的风口，但是发展并没有很快速。它的人数有一两百人的样子， 嗯， 它给的范围呢，因为也是跟随这样一个趋势，它提出来一个。叫面向全员的股权激励、 啊、面向全员，所有人都有，都是元老， 对对，所以他没有做严格的人员的筛选， 嗯， 哎，这一点就是他产生后来的这些各种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 这相当于发年终奖，或者说相当于发中秋节福利一样，每人都有一盒月饼， 对对，把它做成了福利， 嗯 嗯， 这是一个问题啊，没有考虑清楚。 对， 那让他产生这样的思想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是认为大家都是跟我一起打江山的，理应有一份儿，还是说就是有别的原因影响了他？ 嗯，其实是这样，就是这一公司呢，可能最开始的这种人力资源管理的体系也并不是特别的健全， 嗯， 又处于初创期，公司发展的这种形式本身这个速度不是特别快，现金流可能也会有紧张，所以他的短期的激励并没有做得很到位、 嗯、 其实他最初的出发点是有想通过股权去弥补短期激励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短期激励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现在的工资发的还不是很高、 嗯、 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薪酬 奖金， 对，奖金 各方面还不是有竞争力， 对，是，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普惠一下。 对，这可能也是很多创业公司存在的一个误区、 嗯、 就是我创业初期现金流不足，然后我的这个奖金工资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我用股权去弥补这一块， 嗯，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嗯， 这方面呢我们在书上也有一个说法叫股权是金条， 嗯， 那么短期激励薪酬奖金呢是 铁丝 钢筋木材水泥砖头这些是它是打基础用的， 嗯， 就是只有把这些基础打牢了之后，您用金条去镶边去装饰是可以的、 嗯嗯、 但是如果用金条去代替钢筋木材水泥呢，首先它有巨大的浪费， 嗯， 另外它可能也没办法带来很好的激励的效果。 是，这是一个啊，就是给谁没有想清楚啊。第二个就是公司到底未来怎么走、 嗯、 刚才您说的这个案例他也没有想清楚，就贸然拿出了股权激励的方案了。 对，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一家公司突然给到员工一些股权激励也未必是好事啊，因为他这给到你的也是虚的嘛。 对， 毕竟要是公司未来他兑现了，这才是真金白银。 是， 那还是以刚才您这个案例为例，公司对于未来的发展到底是哪儿没想好啊？ 对于创业公司来说，可能一个是他的业务模式是不是清晰，另外一个呢是他未来的目标，比如说五年之后它的这个业务规模要做得多大， 嗯， 它的上市的节点，如果要上市的话，这个 IPO 的节点是什么时间， 嗯， 然后如果准备出售的话，出售的节点 嗯 是什么时间， 嗯， 这些如果没有想清楚的话呢，可能对于员工来说或者激励对象来说给的股权，他们的理解，直观的理解就是这是老板在画饼， 嗯， 这个饼呢可能还是很虚的一个饼。 是， 嗯， 这就让我们想到了好比你要去参加四年之后举办的世界杯啊，咱们目标是进 前八呀、还是十六强啊、 对， 还是怎样，对不对？你首先要有个目标，而不是说好好踢啊，到时候呢反正少不了你的。那这样的话大家就缺少很多的动力，也没有太多的目标性啊。 对， 那事实上呢，就是刚才您所谈到的公司未来的一个目标呢是可量化的、可明确的。 对， 这样的话呢任务会分解到每个人身上，那么就会产生出到底该给谁多少激励的问题了。 对对、我们在书里面也有这样一个小节，叫什么叫看得到算得出，然后也能拿得到。 哎， 嗯， 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啊。 对， 要不呢就是水中月镜中花呀。 对，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呢叫做股权金字塔，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其实作为每一个朋友来说，最好的年华，他们的光阴的故事都是陪伴着他们工作而度过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能够和自己所服务的企业共同成长，那是一件非常高兴，也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的激励是必不可少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和大家来聊一聊股权金字塔。我们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胡世强。胡先生您好。 您好， 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企业在做这个股权激励的时候呢，一定要弄好这个激励对象是谁哈。在书里呢我也特别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说到底从哪几个维度来考察或者说选择激励对象，这些老板们的想法和你们书里所建议的还是有很大的偏差的啊。书里是这么写的，调研显示 62% 的企业家认为股权激励选人的首要条件是能够认同公司的价值观，其次是被选人的未来潜力，再次是近期的业绩，最后才考量他的历史贡献。所以绝大多数企业家都把价值认同放在了第一位，就是说至少你得跟我是一条战线上的，你得认同我，认同公司，对不对？要不然的话我这钱给了你，指不定给谁做嫁妆了呢。这老板都有这样的想法。 对，是。 那事实上好像不应该这么做啊。如果我们现在收音机前有很多老板都在听，你应该怎么来扭转或者是说服他们呢？ 好，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啊。其实我们每次培训班的时候，包括在一些论坛上跟企业家做这个分享的时候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都现场让大家去做选择，就是价值认同、未来潜力、当前业绩和历史贡献，让他们选两个你认为最应该考量的因素，是什么来做股权激励，来选择股权激励对象。往往每一次选出来的前两位都是价值认同和未来潜力，也就是说大家都能认识到这一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会去问，那你实际在做的时候，你会去优先选择哪两个？往往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当前的业绩和历史的贡献，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紧接着再问，为什么你认识的跟你最后做的不一样？ 嘴上说不要，心里很诚实。 对，然后 心里很诚实。 然后大家在这个回答的时候呢，答案也比较一致，就是说那两个很容易衡量，就是当前的业绩我能看到，历史的贡献我也能看到，我们一路成长一块过来的，但是价值认同和未来潜力我不太好衡量，或者说我不掌握这个衡量的方法，这就是他 这个知行不一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在听过这个课之后呢，或者说在分享完之后，他们也认识到这一点。同时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些，就是怎么样去选择价值观一致的人，怎么样去选择有未来潜力的人的一些方法。 实际上你们是应当以这个价值观和潜力放在第一位的。 对。 对吧？ 对。 那为什么呢？ 是这样，其实我们这本书的帮助我们写推荐序的中欧商学院的黄玉昌教授呢，他有这样一个观点。他说这个股权激励啊，长期激励是面向未来的激励。那么薪酬奖金呢，是面向过去的贡献的一个回报。 或者当下的回报。 对。所以那在做股权激励的时候呢，一定是选择面向未来的人。也就是说他能够给企业做持续的贡献。所以说在华为他们称之为叫奋斗者。其实明确一点说，就是叫持续的奋斗者。那么我们在这本书里边叫要股权要给的是那些持续的贡献者。所以说持续的贡献者那主要是面向未来的。那么过去的业绩，过去的贡献呢，就用薪酬奖金这些方式去给予回报。这是我们建议的一个方式。 这是看起来很合理的。那为什么刚才您说的那些老板们最后都选择了用业绩来评判呢？因为谁当老板谁知道难，是吧？都是一些老臣， 对， 都是一些功勋卓著的部下，对吧？ 对。 你可能觉得他现在不如原来那么有拼劲儿了，有更优秀的人在他前面了。 对。 那你于心不忍呢，对不对？你不给他点股权，你不给他点这种激励，你自己觉得对不起他们呀？有这种心这个想法吗？在你们的这种调查当中？ 对，其实这个刚才主持人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也是说出了很多老板的心声。我们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不仅仅是这个讲的时候大家说，我们实际操作的时候，在咨询项目中就有，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很明确，就是价值认同、未来潜力是我们选人的首要的标准。我们选人的时候没错，就是按照这个去选的。但是在给具体额度的时候呢，老板开始越来越受这个感情因素的这种影响。就是说，哎，我的这些老臣，我的这些有历史贡献的人呢，哎，我要给他们一定的回报。我要给他们一个交代。所以后来我们有这样一个案例，就是做了一个切分，就是最开始选人的时候，他们听从了我们的建议，就是以价值认同、未来潜力作为首要的选人的标准。那么在分配额度的时候，他把历史贡献专门拨出来一部分，三分之一或者一半， 做了个预算，是吧？ 对，做了个预算 专门留给他们的。 对，这是专门回报历史贡献的，然后其余的是给这个未来的。而且最后在我们的建议之下呢，他也认同说这一次性的把历史的问题解决掉，以后再做的时候一定就是面向未来的。 这种方式估计大家接受程度会高一点。 对，其实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会有这样的一个妥协，或者说是结合了企业的实际的情况。对，中国特色。 因为中国毕竟还是个人情社会嘛。 对。 股权这个东西它也是从这个现代公司制度当中哈，这个衍生出来的。 对。 所以说咱们接受起来多少还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的。 是。是的。 刚才您谈到这种选择激励对象的这个几个维度哈，确实可能在不同的公司当中面对的这个阻力啊应该是不一样的啊。有可能也会导致哈，处理不好的话也会导致这个企业发生那个内斗哈。 哎，对。 您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吧？参与过这样的处理吗？听说这样的故事吗？ 其实有很多的企业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这也是在各种场合调研的时候大家反映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担心。就是去年人大做的一个调研，就是很多民营企业家希望或者说认同要做股权激励，但是实际上没有去做。70%以上的企业家反馈回来的这个原因是就是激励了少数，然后 得罪了大多数。 对，得罪了大多数，或者说抑制了一批。这是面临的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现实的情况。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会建议企业，就是首先一定是系统的去设计，也就是说我们在帮着企业做这个股权激励设计的时候，不仅仅是给他一个方案，是从最开始了解大家的想法、大家的期望、大家的期待，以及跟大家去讲解这些理念和方法，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去切入，然后以及到最后方案形成之后去跟大家去讲解，现场的去做这种分享，让大家去反馈他的这个想法，哎，这些工作要做到位。 就是股权激励不能秘密的，是吧？ 对， 私下的， 对， 或者是搞小圈子、小团体、小团伙的这种进行， 对， 那样的话会造成很多的矛盾，是吧？ 是。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会跟大家哈来介绍一个或者是两个这方面的一个具体的设计案例哈。在书当中，我看到了怎么来进行这个股权激励的画像啊，有这么几个要素啊。第一个呢，就是要进行先公后私的精准画像，就是这个人他到底是把什么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啊，这样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第二个呢是叫做公时矩阵啊，公时矩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有公的一面，就是公家的一面，企业啊整体的一面，也有私，就私心的一面哈，自私的一面，也有虚和实的一面，就是实干还是说夸夸其谈的一面。 对， 这些呢需要通过一些矩阵来进行考量哈。此外呢还有把他这种潜力哈做一个模型，做一个画像。 对， 还有呢就是从人才评价的各个维度吧哈做一个这个评判，你们叫做九宫格啊。 对， 人才九宫格。 对， 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还要谈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就是哪些人是不能够给股权的啊，这个给了之后呢，你最后可能还会跟他们打官司，或者是说要花巨额的资金，因为你可能你的公司啊上市了，你的公司估值很高了，要花很多很多的钱把他的股权买回来，要不然的话呢你这投票权都会受到影响哈。 对， 好，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聊一聊股权激励哪些人慎给或者是不能给。朋友们稍后见。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朋友们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今天夜间阴，北部山区有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他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他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他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个周五我们的节目会为大家来推荐一本适合职场人在周末阅读的好书。今天我们的节目介绍的书叫《股权金字塔》，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作者胡世强。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德瑞咨询胡世强。 嗯，那这本书当中有很多的案例啊，正反面的都有啊，也是系统的跟大家来讲解了为什么要做股权激励，股权激励的这个激励对象是如何确定的，以及呢如何来实施系统的股权激励的方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哪些人不能给他股权激励啊？但是有些人看似好像挺应该给的，所以书里面谈到的几个案例都给了，是吧？但是给了之后呢，好像麻烦不断啊。我们稍微请胡先生从案例说起吧。 好，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其实我可以先讲，两个小的事例吧。 嗯， 第一个是我们之前，之前接触的一家企业，这个企业呢，他们是。在这个企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然后做了股权激励，同时他们做股权激励呢，面向的高管团队，然后其中有一个总经理是外聘来的，这个总经理入职之后呢，其实他们经过大量的考察之后，认为他的能力还是不错的，但是入职之后，可能3个月的时间，刚开始进入状态，然后病倒了，病倒这件事儿本身是一个很平常的事儿，但是他这个一病呢，可能有很长的时间。 一倒倒多久？ 倒了3个月之后，其实企业就有点在经营上有一点这个 困难了，吃力 了。对，有一点吃力了，因为是快速的发展。他在病倒之后呢，董事长去兼着这个企业的 CEO 总经理，但是3个月之后，企业感觉到没有办法去跟他沟通。说这个看他一个是什么样的建议， 也了解他的一个病情的一个状态。他这边呢，实际上从病情上来说，可能短期内还没办法恢复到这个，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所以公司跟他去，沟通说，看是不是找个人来替换。这一点呢，他没有异议，然后找个人来替代他。但是在这个股权收回这件事上产生了争议。当时呢，他是以很低的价格，因为公司也很认同他，认同他的能力，认为也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人才，那么给了他 10% 的股权。注意这个 10% 看起来不多，但是实际上在做股权激励的时候，这是一个巨大的额度，尤其是公司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而且是以极低的价格。那在跟他商量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他同意这个公司回购股权，但是在价格上产生了分歧。因为他这个时候呢，他要求公司按照估值来回购他的股权。他当时购买这个 10% 股权的价格是60万。60万的这个价格。在他要退出的时候呢，这个估值，公司的估值已经到了3个亿，应该是。 公司的估值扩大了多少倍？ 公司的估值是从，其实给他的时候并不是按照估值给的，是按照公司当时的净资产。 所以他要是3个亿的话，按 10%， 那就是3000万。 对，3000万。 就是从60万到3000万。 到3000万。 这才几个月的时间是吗？ 对。 公司发展这么快。 其实这个公司是因为是跟给他的时候是按这个净资产。 哦， 净资产是公司是很低的，但是因为是高速发展，又处于一个很好的一个行业，所以它的这个估值增长很快，也是刚好在那样一个时间节点上，公司做了一次融资，然后所以有明确的估值，他就要求按照这个估值来3000万。但是这个时候公司快速发展，其实是， 这病生的真及时啊。 其实公司是没有很太多的资金去给到他的，即便愿意给他也没有太多的资金，现金流是受限的。其实他也知道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其实他给公司做的贡献是有限的，很少。在经过几轮沟通谈判之后呢，他愿意把这个价格降到1500万，但是不愿意再往下降了。到最后呢，公司董事会然后研究之后认为，如果再这样拖下去，公司的损失会更大，没有办法，只能是这个凑了一笔钱，然后等于从这个推进业务发展的这些现金流里面拨了一笔钱给到了他， 最终是1500万成交的吗？ 对，1500万让他退出。 哎呀， 实际上他退出的时候应该是有过去了也有半年了。 如果1000万不能改变人性的话，那就2000万。2000万还不行的话呢，那就想个别的辙。总之有的时候人性啊是很难猜测的，你不知道你的下属，你聘用的这个职业经理人哈，他会怎么来对待你，或者是你的公司。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失误点在哪里呢？因为这疾病是不可预测的。 对，疾病不可预测。其实任何一个人，我们的这个职业经理人，生病这件事也无可避免，但是他们在选人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偏差是什么呢？他们更多的看重了他的在行业内的经验技能能力，但是没有对他的这个价值观，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一点，很重要的， 对，价值认同，然后先公后私这方面去做很好的很深入的去衡量。这个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很多公司认为这一点比较难衡量，可能就忽略了忽视了这一点，但实际上这一点被忽视之后带来的损失代价是巨大的。 所以就是在招聘的环节就没有做好这些工作。 对，对，其实类似的案例还有，我们之前这个是稍微早一点的一个案例，他们是做服装，就是自主品牌的服装，应该在国内也是比较领先的一个，在细分行业比较领先的一个品牌。他们在早期应该是2003-04的时候，公司刚起步阶段也是高速发展。那么在这个阶段他找了两个这个合伙人，不是 CEO 是副总，两个合伙人。那么他们进来之后呢，公司其实快速的发展，然后公司创始人呢给了他们一定的股权，给了以后呢， 经过几年快速的发展，CEO 原来是做代工的，公司原来是做代工，后来想做自主品牌，这是一个战略方向的问题。然后这个时候两个合伙人跟创始人就产生了分歧，两个合伙人呢，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小富即安这样一个心态，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做挺好，我们这个现金流，我们的这个收益都不错，如果我们一旦做自主品牌，我们的这个代工的客户就是国际的大品牌一定会来打压我们，那么他给我们订单会急剧的下降，很有可能要过几年苦日子，甚至一直会过苦日子，能不能成功还不一定。那么这两个合伙人就拒绝，然后三个人经过很多轮的讨论之后呢，没有达成一致，到最后创始人没有办法跟他们商量，请他们退出，他是坚决要做自主品牌。那么他们进来的时候，其实给他们的这个股权当时很低的价格，20多万，等到他们退出的时候每个人1400万。因为公司那几年真的是高速的发展，我们也知道可能21世纪初的那几年可能制造行业还是一个就是服装行业在一个高速发展的这样一个通道上，这个是后来这个企业家我们在帮他做咨询项目的时候跟我们提到的一点。 哎呀，还好还好他的控制权还在自己手里， 对， 没有被那两位创始人给逼宫。 哎，对， 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万幸吧。 是， 但是他后来自己的他想做那条路他到底做的怎么样呢？事实证明怎么样？ 做的还不错。 还不错是吧？ 对，现在应该在这个细分领域是最最强的一家吧。 就是说他自己想开辟一条新路，想打造自己品牌，这个事儿还做成了。 对 啊，那这也是一个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对， 证明他的战略还是对的吧。 是的是的。 好，那反正不管怎么说，就是你这股权激励要是给错了人，先不说这公司运营怎么样啊，至少在有一天你可能要付出很大的这种现金的代价。 是的是的。 当然公司要黄了的话，那反正就是一损俱损了呗，人家也落不着什么，撒泼两枣的。 对，其实这个过程里边他付出去的也同时这个拖慢了公司发展的节奏，就像前面的那个事例，付出去1500万，他那样的一个还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正需要现金的时候，他很多准备做的投资准备做的事儿就受到了影响。 是，但我想就是如果你这个激励对象给错人了，还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就是你给的这个比例的问题啊， 对 对吧，等等啊，大家有空可以看看这个书里的例子。那我们再说一个反面的例子吧，就是给对了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其实给对人的这个事例啊也很多，我们最近做的一个咨询的客户呢，他们是当然他们还在这个这样一个过程中，很难说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结论，但是我们参加了组织了他们的那个股权激励的最后的一个沟通会，从沟通会上效果来看非常的好。当时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企业呢最开始企业老板听过很多的这种股权激励的课，他很慎重，然后最后听了我们的课之后，我们当时提出来的一个叫小额高频永续这样一个观点在书里边也有体现，这个观点呢他很感兴趣，所以后来找到我们。其实他在听我们的课之前呢，他听了很多的建议之后确定下来激励的额度基本上是 15%-20% 之间，因为他计划的激励对象范围也会比较多，可能20-30人， 也就分散了是吧。 对，比较这个分散了。但是听过我们的课之后，我们在帮他做的过程中呢，一轮一轮的沟通，以及因为他是准备上市的，我们帮他做了一个测算，就是上市之后他的估值基本上150亿，市场的估值150亿之间市值。那么我们做了收集了大量的刚上市的时候市值在150亿之间的这种这个左右的这些企业，然后分析了他们上市之前做的激励激励的强度，基本上确定下来就是副总级别上市之后的这个股票的市值，持有股票的市值呢在2000万左右，然后总监级别1000-1500之间，那么经理级呢基本上就是600-800万之间的这样一个额度。那么 根据这个呢，我们测算下来，他拿出 1.5% 的这个激励额度，就可以达成很好的激励效果。 不要拿10%几了，是吧？ 对，从15%降到了1%几，这是这样的一个激励额度的问题。那么这个确定了之后，我们经过很多轮的这种讨论，其实也帮他做了选人。他最开始设想的20-30人，我们帮他做人才盘点，筛选出来之后，确定了16个人，16个人。然后到最后在他们年会的时候做了这个股权的宣讲，然后每一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想法。那么每一个人在发表想法的时候呢，都表达了自己的感激和这个意外。 结果那天晚上大家都喝多了。 对，他们这个刚好也是年会，在一个这个风景秀丽的一个山庄里边开的这样一个会，就是当时这个效果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我们原来以为大家这种需求诉求一定不管是给到多少，一定是会有更高的诉求，但是当时大家表现出来的那种心态就是这个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所以他们现在的这个上市进程正常的在推进，然后公司的这个发展也是非常的良好。 所以从这几个例子当中能够看出来哈，这个股权激励如果给对了人或者是给错了人，对于公司的发展是截然两种不同的局面啊。 对， 当然虽然我们聊的是股权激励，仅仅靠股权就可以吗？我看这数据有时候呢还是挺真实的，不会说谎啊。 对， 书里呢列举了这么一个情况和现状啊，就是说有一些给了股权激励的公司，他们在第一年高管的离职率还行，不太高，是吧？ 对， 到个第二年特别是第三年的时候，这离职率就一下子上去了，即使拥有好像还比较有诱惑力的这个股权，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等不及啊，还有更好的公司给到他们更好的待遇，还是说因为什么事儿给闹砸了？ 对，其实这个里面呢也是涉及到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呢，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往往啊就是上市之前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锁定周期。这个锁定周期内你是无法去在二级市场上去出售的。那么一旦过了这个周期呢，就会出现一个这个套现潮，就是原来的股东开始去 减持。 对，开始去减持，这是上市公司。那么对于非上市公司来说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或者说几个因素吧。一个就是公司的这个发展状况，我们刚才讲了，当你在这个决定是否要做的时候，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你是不是有合适的人，第二个你是不是有很强的未来的预期，第三个你企业的这种发展速度成长速度是不是很快，第四个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那么很有可能，首先你选的人他本身不是一个持续奋斗的人，因为对于公司随着公司的快速发展，这种压力会越来越大，对于这个工作量也会，工作强度也会越来越大，他是不是有持续奋斗的激情 啊？说好一起到白头，你却偷偷焗了油啊！他已经跟你想的不一样了，是吧？ 对对。然后这是人的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公司的这个如果未来的战略不够清晰，或者说不是处于一个快速成长的一个通道的话， 他也迷茫了。 对，这些激励对象他本身也会比较迷茫，他会不太坚信，说不太确定我的这些股权只是一张废纸，还是说真的有未来很强的收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外部的诱惑的话，他很有可能就会 走了， 走掉了。 是，所以即使是给了这个股权也是会有人走的哈，再加上可能你给的还不是对的人。 对 啊，在给这个应该给什么样的人这块呢，书里还有几个内容我们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比如说不给兼职员工啊，这个我们也能够理解，是吧？ 对， 因为他毕竟他是一个劳务关系啊，他也是不是长期的这种劳动合同啊，你要给到他的话这确实也没有必要。还有就是不给早期普通员工，前提是早期和普通啊。这个刚才我们也谈过了，谈过这一点啊。 是， 还有就是这个问题要问问您，就是谨慎对待40岁现象。说到这个事儿啊，大家马上会想到华为啊。 对， 对吧？华为刚才你也谈到，他们这种文化就是一定要让你 在公司一天就要为公司产生多大的价值。如果公司给予你的比你给予公司还小，那你就走吧。 对， 那怎么来看待这种现象？ 对，其实大家都知道华为他们称之为叫奋斗者。奋斗者可能才是他们激励的对象。这个激励不仅仅是这种他们的虚拟股的激励，同时也包括薪酬奖金的这种比较有诱惑的这种激励。那么华为去年前年我们都知道有一次这个大家都看到了新闻，说34岁以上的一批老员工 去年 去年离开华为。那么后来虽然没有正式的一个回应，但是其实任正非也聊到了这个事儿。他说我们有一些人呢，就是到了一定的这个阶段，到了一定的级别，就开始不再奋斗了，就是坐车而不拉车了。然后他就提到说华为是没有钱的，当然他说的这个没有钱是相对来说的，他说每个人都在奋斗，那么有很多人在尼泊尔、在印度、在中东、在非洲这么艰苦的地方奋斗，那么如果我们有一批人他不再奋斗的话，那他要去问一下我们那些艰苦地区的员工，他们愿不愿意把自己的奋斗的果实分配给这些人。所以这个说的也很实在，就是我们这个给股权也好，其实选择这种高管人才也好，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我们要选的是具有持续奋斗精神的这样的人。当然这个40岁现象是我们总结的这样的一个分水岭，就是可能有一批人他如果不是持续奋斗者，4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奋斗激情大幅的减弱，可能就会影响到这种企业的发展，如果他在很重要的位置上的话。 是，很多员工看到这一块心里咯噔一下，哎呀妈呀，老板怎么知道的怎么办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人的这种收入构成啊，还是应该分阶段的，是吧？你前期你努力挣现金，是吧？你去做投资，后期你就要靠这些回报来养活自己，或者让自己过得还跟原来一样好啊。 对， 当然你的事业心我觉得也可以跟自己的身体情况，包括这个跟不同年龄段生活和工作的需要啊，最好是匹配，这样的话呢才比较的完美一些啊，理想一些。 对，其实前面主持人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股权激励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地方还是想说一下，股权激励它不是说给到一个人，让一个没有奋斗精神的人，然后让他变得开始奋斗了。其实股权给的是那些他具有奋斗精神的人，我要给他一个公平的、公正的一个回报。 是， 这一点很重要。 对，另外呢，这个我想说的是，公司设计这个股权激励啊，初衷还是为了公司，你赞同吗？就是最重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公司的。 对，其实这个或者说是为了一份共同的事业。 那就是事业哈， 对， 是事业哈，而不是张三李四王五。 对对，一定是这样的。 对，但是大家自己能不能够把自己的利益和公司利益绑在一起，那就是每个人的想法。所以刚才为什么要谈到价值观这个问题呢？ 对， 我的想法是，你阶段性的可以在一起，有可能是一辈子在一起，有可能是退休前在一起，有可能是40岁前在一起哈。我觉得这都没有错啊，没有错。 对， 好，最后呢，我们还有点时间，也请胡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个例子吧，哈，一个股权设计的案例，包括中间有哪些原则，我们是可以吸取的。 好的，我就说一个我们一个创业公司的案例吧。其实有好几个这样的事例，我们讲其中一个，就是他们做互联网平台的。做互联网平台的这个企业呢，他最开始找到我们是想，也有这样一个出发点，就是，我现在这个现金是短缺的，我的这个短期激励在市场上没有很强的竞争力。当然，我们也知道，在互联网平台这个领域，对于人才的苛求、争夺是很激烈的。那么，就找到我们说，希望通过期权或者说股权，然后能吸引一些优秀的人才。当然这个时候我们最开始是帮他做了一个什么呢？首先就他现有的人才呢，我们帮他做了一个人员的筛选，就是人才的这个盘点，就是首先要选到合适的人，这个我们刚才反复在强调。另外一个呢，我们 说是做股权激励这样的一个咨询的项目，但是我们最开始帮他做梳理了他的业务模式，帮他理清了甚至未来一年未来两年你具体做什么，就是全这个过程是全员参与，当然他是一个创业公司，人数也不是特别多，那么全员参与进来，大家共同去思考公司未来的方向和发展的路径，把这个理清楚之后呢，这个全员参与就很重要，大家哦认识到公司可以这样去发展，我们这样去发展是可以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所以做了这两件事情之后，我们开始帮他设计方案，然后这个过程里面涉及到了这个额度怎么去确定，当然这个作为一个创业公司来说，他的这个额度来源呢主要是大股东的这个转让了，然后但是基本上额度的比例我们会有一个建议的范围，建议的范围也会帮他去测算未来可能的收益，就是既有很强的激励的强度，同时又能够控制好这个激励的额度， 就给额度这个要参考很多维度，比如说市场的水平啊，对吧，包括公司发展的预期啊等等。 对对，其实一个是激励的强度，就是说我给到这些对他来说是不是一项激励，当然这个是要基于未来发展的一个测算的，就是他可能的回报会有多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额度不能影响到这个原股东的控制权， 还有就是怎么给啊，分什么样的频率频次给的问题，是吧？ 对，就是我们在给的时候一般是建议分年给，然后我们叫小额高频永续，就是滚动收益。比如说那第一年实施，然后第一年只给30%，第二年给30%，第三年给40%，然后明年我们再实施一次，然后同样的这样滚动的方式，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也是能够保留人才，或者说让大家绑定在一块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好，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啊。我最终呢也总结一下啊，一些股权激励方案的一些原则，小额高频和永续，还有就是宁缺毋滥定对象，先虚后实定工具，强度适中定额度，高低有度定价格，确保增长定条件，责任共担定来源，持续滚动定周期，事先约定定退出。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胡先生今天光临，谢谢您。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接下来是北广告，明天再见。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 你在那个世界 还好吗？ 还好吗？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